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祝下你我有身体健康，新年快乐，财源广进，万事胜意，福有攸归，唔有错啦。 哇！你讲捻晒喎，大佬。诶、心想事成， 吐气扬眉， 生意兴 隆。最紧吐气扬眉， 身体健康， 吐气扬眉， 好精神， 吐气扬眉， 一雪前耻， 一雪前耻，唔系一雪前 耻。屡败屡战， 哎，我就冇乜，我真系讲到你咁样嘅，真系，我都系嗰句嘅，即系其实祝我有沟女沟到唔停手，搞嘢搞到冇得头啊！咁啊，都 其實上集應該今集做嘅啫。上集啲內容，今即係上集啲內容好氣氛好好啊嘛。應該今集新年氣氛。 我個氣氛都好好啊。 O、okay、K， 你唔好以為流得假話聲俾你聽。即係首先一嗱，一到新年咧，即係人咧係咪應該自我檢討啊？ 嗯， 我正中咗有啲網友講唔好意思先。 嗯， 檢討自己三省吾身啊，你明白啦？ 嗯。 即係一隻手指指人咧，有三隻手指指自己嘅，一隻指向天。 嗯、 o、okay? K， 即係做人咧就唔應該長期反省我啲左仔嚟噶嘛，不斷批判自己噶嘛。咁、哦、呢幾年啊，我都從事犯一個好撚大嘅錯誤啊。 嗯， 即係直到今日我今日 先反省咁多年咁多年 錄音呢次啊，呢度而家仲未過年噶，錄音我真係覺得真係要反省。 嗯。 即係同我啲網友講唔好意思都唔可以對唔住嘅，繼續都係可以講對唔住嘅，係咪呃咗你哋咧？ 乜嘢？ 都算係有少少㗎，即係所以一定要即係好交代清楚先至講翻今日嘅內容。 嗯， 其實近呢幾年啊，係不斷有網友同我講啊，牛哥一齊出嚟玩啦，一齊出嚟玩。 嗯。 咁我每次都我都歡迎㗎，好啊。當然啦，有啲網友呢佢留咗言話出嚟玩，我約佢出嚟玩嘅時候，佢就話唔得閒啊，唔得啊，咁我都唔緊要啦。 投訴過啦呢樣嘢。 係啦，咁其實有好多網友呢係成日不斷同我講話出嚟玩，但我出嚟玩呢，我又唔記得搵佢。 嗱 係。我唔啱， 系 对唔住， 系啦。 但系听我解释先，系 唔系 你听到我解释先啦。 唔系两个分别先，第一个就系一个揾咗你，你揾佢，跟住佢又放你飞机啊嘛。呢只就系佢揾你，你都未得闲复佢啊嘛。 两个唔同，我应承咗话带佢同佢哋玩嘅。 我应承咗嘅， 应承晒嘅，全部应承晒， 应承晒啦。O K， 应承晒嘅。 系啦， 但系有一个问题我就冇揾佢哋。即係其實你真係要聽我解釋先 ,ok? 嗱、 哦、 我今日先知道今日有 跟住呢個位置我都覺得你唔啱。 今日有個網友真係梗係唔啱啦。今日就有啱啱有個網友佢就點樣話佢話係咪月尾去玩其實我應承咗佢。我應承咗呢個月去玩嘅、但我唔想記得咗。咁我聽我解釋 ,ok? 真係唔好意思先頭先咁多位網友係好撚多㗎嘛俾我俾返啲你睇睇呀。因為太多網友話想同我玩亦都太多網友會買神山虎咁每個禮拜都有啲打賞一蚊又好兩蚊都有幾個咁形成呢我個 list 呢我留言就好撚多。咁譬如你今日同我講話牛哥我想去環江玩假設啦我答應承你話好我下次去環江有團嗌你。OK? 咁佢咁咁啊但呢因為譬如我下次去可能係三個禮拜之後。 係。 咁你嗰段留言呢 就沉咗底啦。 沉咗去底啦。咁我真係搵唔返㗎喎講真。係。係咪先我即係你話啲聯想字搵返環江啊嗰啲 Kick the Quad Live 參加。都幾個喎，都可能幾十個喎， 都可能開幾十個。 咁我真係 對話出嚟， 我真係唔可以逐個睇。 冇錯， 所以我就會忘記，係啦，所以忘記喎，所以我就冇話，哎呀，我即係所以下次搞團咧，我就冇揾到你哋，即係聚在陣中，係我真係非常之唔啱，即係一定要檢討。OK， 我檢討咗㗎啦。我唔會再犯呢咁嘅錯誤，因為而家咧，我要將啲網友咧。嗰、那個名字呢就會改一改譬如你譬如有阿碌咁樣阿碌話佢要參加呢 咁我就寫喺將個名改咗阿碌之後，佢後面咧寫參加兩個字，或者參加環江，參加珠海，咁我寫定㗎啦，而家寫自己，我今日係寫曬㗎啦，盡量啦，其實咁有啲時間喎，寫咗部分啦，其實都唔記得㗎，都有啲係冇㗎，即係如果譬如有啲網友真係想跟玩，真係冇，即係而我係應承咗你冇 content 你嘅， 聽翻我 再嚟過啦，再嚟過啊，唉，真係唔好意思。真係喂，即係其實， 但你呢個方法咧，我諗咗另外一個問題喎。嗱，譬如我話去參加，好啦，咁你喺我名後面加去參加環江啦，好啦，咁我參加完啦，咁我以後就唔可能下一次就唔去噶啦。咁你要抹翻走我個名先得，我記得。 基本上你參加過咧，我就會掟你去啲文豪聊天室嘅。 哦， 去我聊天室，咁我喺嗰度取計噶嘛。咁你中意參加參加，唔參加咪算咯。但我就即係其實我唔想個聊天室咁緊雜啊， 係咯， 係啦， 唔係有好多人又未必中意入聊天室噶嘛， 咁唔關事啦，我冇計噶啦，我冇計噶啦，咁你不斷問我咯，但係不斷問我又會覺得好撚煩噶嘛，哎呀，好煩啊，又係玩，啱啱琴日先玩完，再玩係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七日之後喎，即係你知道我哋有事，即係有啲閒日係突然間去噶嘛，係咯，好似我同阿碌你咁樣，咁有時又同啲。任何人去，咁真係唔方便同埋你同其他網友㗎嘛，同啲名人去，咁我又唔方便同其他網友㗎嘛，所以有時係我呢個月係有團，但係唔可以嗌其他人去嗰啲，咁我就唔揾啦，耐咗幾個禮拜唔揾你，真係沉到好底㗎啦，咁所以有時令啲網友幾失望啊。 Okay. 今日就啱啱有個網友就係咁樣講。啊！我嗰晚唔係月底咩？我心諗屌你老闆，仆街，係喎，係應承咗你嘅喎，係喎。 咁你依家炒翻總共有幾多個啊？大約 我哋炒到有五六個， 五六個啊！哇！ 又有環江，又有珠海，仲有啲舊撚袋沙井嗰啲咧，神獸嗰啲咧。 算啦，嗰啲神獸都冇得玩。 係咯，有冇得玩啦？啊！即係舊到咁樣我要同佢。咁我而家同你傾嘅神獸嗰。 唔咁，我下次去神獸之前單聲咯。 係咯，咁啊唔知幾耐啦。啊，咁啊又係 你而家括住參加神獸咁咪得咯。 啊，咁所以咧嗱，首先一嗱協議到咗啦 ，OK， 我三省吾身 ，OK， 即係要做人係真要不斷反思嘅。咁我已經做埋啦，但係咧你哋都要俾翻一個機會我，等我去改正啊嘛。咁改正就好撚簡單啦，就係你哋真係想我玩嘅，重新。再同我講一次，咁我就新年之後啦，可能啊，我就係生日啦，三月啦，咁我唔知邊度玩嘅嚇，咁或者到時喺海網咪一齊再啦，咁其實比如有時，因為有時都幾麻煩嘅，啲網友有啲就閒日，有啲就星期六，有啲咧就公眾假期，有啲就星期六就一定要去。要近，有啲嘢星期六嘅，希望去遠啲，啊，咁有啲咧，閒日又想去近啲，有啲又閒日想去珠海咁樣，其實好複雜嘅，即係唔係話，我下次搞團，我可以即係嗌你，因為下次搞團我就睇下，呢個係閒日嘅搞嘅，閒日搞咧就可能係名人嗰班朋友可以去到，Alice 可以去到咁樣去環江嘅啫，但去遠啲都唔得嘅，咁同阿碌你咧。就可能帶埋任何人咧，就可能有幾個地方都得嘅，但係就一定閒日就唔可以公眾假期。喂，其實我將每次搞個團咧，我都唔可以強方話，我唔可以保證話，我係啊，我下個禮拜環江，我再過兩個禮拜係珠海，我唔可以咁樣保證啊。因為有時臨急臨忙咧，咁當然啦，我希望有啲網友可以臨急臨忙啦。即係而家有個好處嗱，可以話俾網友聽。環江可以而家兩條油都可以得㗎，一個消費平㗎嘛，珠海都係㗎，係啊，你有一蚊營房㗎嘛，但你可以唔買 DJ 咁，其實係五嚿水飲酒㗎嘛，每人，你哋譬如唔好話啦，你真係想去嘅，約一日子，你話去，我就同你去，但當然唔係吹雞啦，唔係咁多人啦，兩個我都去，即係而家唔使話四人成團啦咁成啦，如果譬如你珠海或者去環江咧，咁就。你同我兩個去得，或者話可能三個加埋你啦。珠海你又唔得啦，係咪先？咁兩個都可以去珠海嘅。即係我希望我可以咁樣玩，大家當下見下面啦，咁啊介紹你玩下。其實我都想有時咧，同啲網友見下先。睇下啱唔啱玩先，因為其實唔係我啱唔啱玩，我係玩都啱。 但我唔知其他人啱唔啱噶嘛，係咪先？咁我都會衡量下，哦，有啲網友可能啊邊個又唔會中意呢啲咁嘅網友出嚟玩嘅，咁我盡量就少安排噶嘛。咁有時即係我哋人多就係咁噶啦，人多就 都要考慮下。 係咯，有啲網友阿碌你都考慮下啦。係 咯， 係咯，個個都係咁啦。或者阿碌你咁好玩都係咁啦，咁樣。所以咧，解釋咗啦。咁希望各有網友原諒啦，尤其嗰啲。即係俾我放飛機嗰啲，嗰啲叫俾我放飛機嘅僆慘，我真係覺得好慘啊！嗰啲真係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咁過年真係第一集就要掉去嗰個 自省， 自省又要 say sorry 都，我諗全香港得我一個啦啩，或者咧啊，你睇下我正子係有錢唔撚實賺啊，我淨係可以掉去兩位反省啊，講對唔住我討君恨都唔會啊，掉去都黐線，我會嘅，因為點解咧？我唔係一個主持。其實我係大家係朋友嚟嘅啫 ，OK？ 我哋啲嚇食四方飯係咁樣講嘅嘅，咁啊 OK， 咁啊當然啦，過年還過年啦，都要講翻過年之前嘅，還工一次啦，即係阿碌吐氣揚眉一次前次，咁嗰次啊，我唔可以輸，我係抱住一個唔可以再賴嘢嘅態度去嘅，你知唔知啊？即係你 賴到怕， 你俾我嘅壓力唔夠我自己俾我嘅壓力大、 okay. 即係我知道，坦白講啦，我真係唔白同埋你講，阿碌你唔去，你估冇人陪我去咩？而家有咁多，你啊，如果揾翻好撚實多，大把人陪我去，我唔撚驚你去唔去。但係講真，大佬我賴就好撚大鑊噶嘛，即係我唔想啲我又好撚開心，原來阿牛哥賴嘢咧。我就好鍾意聽喂唔好啊！即將我嘅痛苦屌你諗乜建築喺你哋嘅快樂上面喂可唔可以將我嘅快樂分享俾大家喂咁係咪仲好先係咪先我啲神而家我而家神嚟㗎嘛大佬啊啲人眼泛淚光㗎嘛佢都蒙拜我㗎嘛知唔知而家係咁撚樣㗎嘛即係我地位提升咗㗎嘛唔係牛老師係牛神㗎嘛而家已經係神嚟㗎嘛係咪先喂我已經一行過離敦道啲人分開有冇紅海咁㗎嘛啊、五餅二魚夠叫雞㗎嘛應該係咁樣㗎嘛而家以後應該係咁嘅身份先出嚟㗎嘛。咁樣但我已經連下兩鑊。我再重新係邊兩鑊呢有一鑊就係我同你加埋任何人啦。咁要有掃場呀又話唔知咩會查牌呀。咁跟住我要落喺下面揀女啦。 睇相。 睇相揀女啦。 睇相大女。 仲衰係咩因為睇四張相揀三條女。坦白講都 OK 嘅。食得下啦，但系都唔好玩啦，始終冇睇咯咁過癮啦。咁第二次啊，奶啦，嗱嗱諗喊啦，咁個氣氛非常之唔好啦。而且我就要陪啲媽咪傾偈咁樣，傾到四點， 做心理輔導。 心理輔導人屌你，我成日覺得我嚟玩嘅仆落街， 係咯， 你苦瓜乾咁屌你咯，邊開心嘅？但我又覺得因為見得耐，咁又有好 friend 咁，我又有一個責任陪你傾下偈，飲下嘢，咁我又要同隔離嗰件新女培養下感情，但飲到四點都冇感情啦。屌你，佢真係唔係神山虎唔使屌啦，瞓得啦。咁啊瀨曬，咁其實之前都有啲都幾不愉快嘅，咁嗰啲就細細單啦。咁硬係緊有啲嘢嘅，即係我試過有幾次啦，咁啦，我話明要過夜，最後就變咗一 Q。咁都試過好撚多次。咁就算啦咁樣有呢個不愉快。咁就奶太多。即係我抱住一個喂如果呢次仲奶。 奶嘢恐懼症啊。 喂我真係屌你我點即係我除咗一個玩之外我有時會推銷一下俾啲人㗎嘛。咁因為其實我成日覺得有一個好啱嘅。我奶呢網友可以未必奶㗎。 咁都係都試過。係 囉試過唔少。你睇下七七你就知啦。 七七好開心嘅事。 好開心啊大佬。是不是好像我哋有啲網友淨係上到去唔嗌女㗎嘛唔係嗌女佢嗌兩件 DJ 坐 DJ 㗎嘛嗰條女斟酒㗎嘛吊撚返轉㗎嘛佢有啲網友玩佢都好開心嗰啲冇奶㗎喎我真係先你佢自己可以話唉呢啲咁嘅女唔撚靚雖然必豬咁你就放啲斟酒嗰兩個 DJ 靚喎啊過嚟玩吊返轉都有㗎嘛係咪先我坐我起雙飛起兩件 DJ, 幾撚型啊咁你都好開心啊！七七幾都好開心啊！咁佢咪奶囉喂大家係同去同一個場喎係同一時期嚟㗎喎基本上即係大家唔係同一個日子一樣埋一齊㗎喎唔同間房㗎喎 可能有，可能有一日係你喺隔離房玩，我喺另外一間房玩嘅啫。可能係咁，我哋唔會知嘅啫。 嗯。 咁但係佢都冇係冇懶啊，冇得賴過嘢嘅。嗯。係讚不絕口嘅。啊，好似幫名人打工嗰位咁，佢有乜驅使你會每個月就算唔去，你都俾一嚿紅包俾阿林林？ 嗯。 梗係有啲好嘢俾你啦，即係你唔會覺得。唔會覺得差，你係想馬住呢個媽咪，你先會咁做啦，唔會無啦啦俾一嚿水噶，係咪先？又唔係好似我咁啊？喂，你要打賞啫，係咪先？咁你先係啫 ，OK？ 咁試你哋嘅好好，我就奶，咁我唔想真係唔想再奶啦嘛。 嗯嗯。 咁呢次我就抱住一個自會你得必死嘅決心，真係必死噶。 嗯。 即係咁啊，下次我可能唔一齊講啊，即係我成日咧，諗住已經想揾新場噶啦。 嗯。 我真係諗住揾新場噶啦。咁好似咁樣呢次一啦咁啊，因為嗰三位網友未嚟㗎嘛，三位朋友咁我同阿碌你喺度揀啦，第一主人嚟到，咁我當然見返有啲令我奶嘅女啦，咩純純兔啊，嗰啲喺金主俾人拉過佢唔敢嗰啲啦，佢都喺度啊，即係呢下次 喺度真係點解 下次啊，我會做一啲暗號呢，俾啲網友聽完之後呢，嗰個女唔好揀咁就。我如果我諗緊咧，係咩暗號啦？咩 A 二啊 ，A 就左邊，C 就右邊啦，咁樣 A 二咁即係左邊第二個唔好揀咁嗰啲啦。我下次會有呢啲咁嘅嘢啊，應該咁可以令啲網友，即係我知道嗰啲女友會賴嘢嘅咧，你唔好揀啦。起碼係咁啊。 咁啊，咁有冇問翻林林點解嗰條女仲翻工嘅？ 喂，咁唔緊要㗎。 咁佢唔即係咁我哋都話到明一定要上房㗎啦，咁佢都。 佢都上房㗎，佢唔登記㗎嘛。 喔、 哦。佢唔登記㗎嘛，佢驚㗎嘛。 咁即係唔過夜啦肯定。 佢真係可以過夜㗎，唔登記咪可以過夜，但係佢驚㗎嘛。 係囉。 因為佢成日驚嗰個閉路電視影響到佢㗎嘛。你知啲人面面色㗎啦。 返咩工啫屌。 咁唔關事㗎，冇錢㗎嘛。你明白佢唔可以唔係財源趕進㗎嘛。即係佢失年流流啊，佢唔可以財源趕進㗎嘛。咁冇辦法㗎，係咪先？又想銀包常滿， 齋坐台， 係又想齋坐台，咁乜柒都應承你咯。哇，大佬，你過夜，你話過夜啫，我盡量咪一 Q 咯，睇你制唔制咯。 咁咪諗咪又炸型咯，俾人屌。 係咯，咁樣都當然啦。而且呢一班女，呢一班所謂多咗嘅女，唔係啊林林突然間有嘅啫嘛，即係突然間啊金鑽就光明結業啦，即係俾人冚啦，你新年流流啊！咁啊，光明結業啦，咁樣就嚟嗰扎女，呢扎女唔係林林咁其實，係唔知點樣公司分配咗俾佢嘅啫嘛，佢唔係就唔知，我唔知係咪鬧啦，我唔知啦，總之就係咁樣佢幾多一扎女啦，但我真係鬧得太多啦，咁樣第一轉第二轉就好似我見到表妹，我諗都唔諗啊，屌你諗過嚟啦，如果你諗你咪黐撚線呀，因為我知道佢係好好玩，即係阿碌你又唔中意嘅啫。我唔明白你點解唔鍾意。 唔係唔鍾意咁你喺度㗎嘛。 唔係你唔鍾意跳舞㗎嘛。 唔係即係如果有機會坐我都會坐嘅。 但你唔鍾意跳舞㗎嘛。 唔鍾意扭計囉。我唔係唔鍾意跳舞，我唔鍾意。 好似扭計俾我睇嘅佢一場戲嚟㗎嘛。 我跳舞我 OK 嘅，我唔鍾意扭計啫。 咁其實真係坦白講最靚係佢㗎啦。喂最靚係佢㗎。當然有啲網友都有揀啦，嗰啲唔係我杯茶啦。即係你諗下表妹個身形又夠高，我咪影開張背脊帶住巴嘅背脊相俾大家睇下，仲有條腰喺度喎，條腰條廿幾寸嘅咋，可能28唔好28，可能26、24度，條腰有到咁，個身材有人又高大，係對波細啲，咁以前咧都話唔俾人揸佢個波，而家已經可能已經闊咗出開佢啦，照揸得喎。咁首先咧一樣嘢啦，唔好講喺間房個嗰個點啊，即係武神三虎死撚咗啊，或者咧，我真係瓜撚咗柴噶啦。咁我就喺卡拉 OK 房嘅時候點啊，佢已經多次坐我大髀啦。佢每次話咧，佢每次坐我大髀咧，佢都右手放喺佢背脊後邊揸我條腿，我條脹。我遺憾嗰日就著牛仔褲嘅。哇！早知屌你啦，咩着件运动裤，俾佢俾佢磨硬啲啦。其实所以一喺唱 K 嗰一段时间，因为未饮神山苦，其实未饮嘅。佢都已经俾我，佢搞到我几次都已经状态如神山苦嘅状态。嗰系神山苦嘅状态，已经冇饮神山苦之前嘅神山苦状态。 有玩陣間來坐大髀，右伸隻手，靜靜雞踩右邊伸隻手問，右邊佢捋一捋， 嗯， 右邊佢搞一搞，我話即係咁樣，喂，即係好多開心噶嘛，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白？好多開心噶嘛，即係覺得哇屌！即係你冇呢啲咁嘅 service 噶嘛？即係我見到啊， 呢啲咁嘅經驗有，但係 有是當晚冇啊嘛。即係我所以 我明白嗰 樣，我唔衰得嘅話，我就一定揀嗰日，當然係唔係再揀其他女。 嗯、 即係你如果要靚女，我可以 call 下攝影。 嗯。 甚至乎如果我一 Q 揾翻神套都得嘅， 嗯， 都得嘅，因為上次係佢我突然間轉嘅啫嘛。 嗯。 啊，其實都得，因為而且都有啲女我啱揀嘅。好似呢網友坐嗰啲女咧，當日啦，有幾個我都見過啊。 哇，婷婷我都上過啦。 有個肥肥地，一面圓圓嗰個係嘛？ 婷婷唔係肥嘅，瘦瘦地嘅。坐阿史生嗰個咯。 我冇記得啦。 嗯， 唔好記得啦。咁我都幾個都 OK 嘅，幾靚女 嘅。幾個都 OK 嘅，佢都幾靚女嘅。咁我因為已經雖遠不珠啦嘛，而家係唔肯過夜，知如此類，因為啲麻煩煩嘢啫嘛。咁咪玩啦嘛。咁當然啦，氣氛啊玩得唔錯，尤其開心。咁當然都係照舊啦，又男埋單，又男食宵夜啦。咁啊，男食完宵夜都唔係男都傾下偈啦。咁啊，跟住就上房啦， 嗯， 都唔使講啦。一上房嘅幾撚主動到已經係已經即係一日就到閂埋棟門，佢， 嗯， 已經攬緊住你啦。 嗯， 啊，已經想除我件衫啦。即係呢啲應該我做啊嘛。已經大車，我喺卡拉 OK 已經大車啦，已經有車啦，唔係大車啦，已經有車，咁已經有除我件衫，你知屌唔好，即係我唔好即係俾你除，我自己嚟咪除啦，咁一除一陣，大家已經乾咗啦，咁就順理成章一齊沖涼啦，咁咪有日日嗰啲啦，即係兩隻手撐住埲牆，咁嗰條因為啊，因為咁講，我喺食宵夜嘅時候已經靜靜雞飲咗神山虎啦，啊咁樣。咁已經啊時間啱啱好啦，凍又啦，佢跟住就搵啲番簡幫你捽下洗下咁，或者好 happy 啦咁樣。咁當然咁樣企啲角啦，咁啊埋床砌埋床換啦嚇，第一橋可能即係飲乜酒多就不勝酒力啊，診咗好緊耐啊，佢話你好犀利啊，其實唔好犀利，係飲咗酒啫，咁當然啦，硬度又 OK 啦。咁啊，其實我係冇出到嘢嘅。 嗯 ，OK， 但就有啲征服緊啦，咁啊嚇，咁啊 OK， 冇乜嘢。咁啊，唞唞先啦。 嗯。 咁啊，期間又去下廁所啊，食下煙啊，睇下電視啊，玩下手機啊咁樣啦。咁啊，收到你嘅短信啦，跟住你話搭車走咗啦，係嘛？咁，我知啦，覆都冇覆你噶啦。咁啊，睇咗就算啦。跟住我嗰個手機響，你嗰個 message 咧有聲啊嘛，響。響我知，我睇完之後咧，咁啊表妹點咧？第二次撩你喎，摸你喎，咁呢樣你知啦，有冇神山虎喺度？我撩就硬噶啦，當然有神山虎啊，近撚就快眼啦，一撩凳又有眼啦。咁其實唔係好早，係兩點零三點，你 message 我就唔上下啦，因為有時間睇我，所以呢次我記得，呢啲係眼咯。咁其實我未唞夠噶，都仲係幾撚攰嘅眼。咁佢又嚟咯。但佢最初佢唔肯單啦，呢啲事啄都冇呢次啊，又總之就控個身埋嚟啦，控個身埋嚟咁啊，又捋下條嘢，咁如果你好撚快硬，咁佢呢次唔等啦，咁自己理都唔理啊，攞幫我喺個梳妝袋度攞個袋就自己幫我捋咗落去，就坐啦，咁啊坐，哇坐到好有 feel 喎，如果好撚有 feel 喎，跟住咪又反翻轉佢咯，因為第一次出唔到，第二次咧。都算耐嘅，嗰度診咗佢，但係如果我覺得，如果我心諗，哇！如果呢次再出唔好就好撚雨爆，我真覺得雨爆，夾硬嚟，即係夾硬即係谷出嚟咯。你知咁樣一加埋神山虎谷出嚟，係嗰種澎湃嗰種尼亞加瓦拉大瀑布咁爆咗出嚟咧，咁再嚟梗係出啦，爆出嚟嗰下真係攞你命，已經血啊！停啦，真係停啊！屌你啦，頂唔順，我瞓啦。唔知點解無端端，大概係咁唔知幾多點，唔記得咗，又有個 message 喎。我唔知乜撚嘢，可能係啲溝賽嗰啲玩遊戲嗰啲 apps 嗰啲提你啦，提示冇啊，嘟嘟嘟嘟嘟，乜你提示咁樣？ 咁我醒一醒啦，咁佢又醒一醒， 又捋， 佢又跌，又捋下我，咁一捋，如果你冇有眼咯， 嗯， 又我真系懒柒想做， 嗯， 咁跟住但系佢又揽过嚟啦， 嗯， 咁啊而家揽过嚟，屌你咯，佢真系咁捻样嘅咩？即系次次都系屌你老尾你。你表妹話大事咁樣，我仆你個雞唔撚俾你騎， 嗯， 我自己攞個袋自己套落去就診佢嘢先， 嗯， 又係咁樣咯。喂，出咗夜冇耐嘅咋， 嗯， 可能三點零鐘，咁大概係六七點，其實真係冇乜嘢出， 嗯， 咁係咁診，又係診咗好撚柒耐嘅，有神山虎唔識完啊， 嗯， 唔識完啊，嗰個喉哥紅撚布啊嘛，即係點做冇嘢出，你都唔撚完，你我嘗試谷。 又出唔到， 最後又點樣咧？滴，我即係覺得係滴出嚟咯。即係個份量咧，那個精嘅份量係微小到咧， 擠出嚟。 我諗擠出嚟咯，我唔知乜撚用，即係叫係咪精嚟嘅叫有啦，射過啦。喂，好撚實辛苦添啊！嗰陣啱啊，啱啊，講真幾撚辛苦，咁樣谷出嚟，咁啊，哇，唞嗰啖氣咧，第三叫唞嗰啖氣，即係起響噶啦。 嗯， 好，咁啊，都瞓啦。瞓到但差唔多，佢个电话响啦，不不唔知乜撚嘢，叭叭叭，咁你乜撚嘢啦？佢唔系走， 嗯， 佢又搞， 咁恐怖。 喂，佢你听下一搞，乜神山虎嚟噶嘛？ 有眼， 有眼咯。但系神山虎还神山虎，我系人嚟噶嘛？咁跟住我啲头咧，眼白啦。喂，我话我想瞓觉，如果你咩咧，你又走先啦。我自己拿埋攞个手机。微信俾錢佢， 嗯， 哇！我黐撚線嘅，咁搞撚咗第四 Q 我，啱啱跟住佢到第四 Q 我，我可能已經掛喺死機室部掛撚咗喺張牀度， 嗯， 哇！嗰次真係，所以咧嗱，賴唔賴嘢， 嗯， 其實有啲嘢可以自己控制，即係去得呢間場咧，我有辦法令我自己唔賴， 嗯， 但我就有啲嘢需要咩？需要貪新鮮， 嗯， 就如果我永遠海春都係揾佢啊揾。揾阿表妹啊，揾阿小影啊， 咁你揾小妹一定唔奶嘅。 佢實唔撚奶嘅，佢又唔拆到。當然啦，嗱，我覺得我哋個網友咧，都好似同阿表妹搞過，應該我估係啦。 嗯， 好似嗰日我哋介紹識佢，佢搞過。 O、okay、K 啊，但好似個網友就冇我嗰種 冇評價 啊，冇我咁嘅評價，即係所以嗱，咁啱咪嗰個網友靚仔過我噶， 嗯 啊，但係就。可能冇神山虎啦，唔知啦， 嗯， 咁但係就我同佢，我就講啊，佢又覺得阿表妹好似好普通咯， 嗯， 即係唔似好似我咁咯，嗯，但我就唔係講大話，我堅次次都堅喎，堅， 嗯， 開心好玩喎，同埋堅冇命喎， 嗯， 即係堅冇命喎，下次，所以我成日咧最唔好阿表妹最唔好係乜嘢咧？就是，我唔可以施藥，佢唔想施藥嚟攞喎。 哦， 嚇， 點解咧？ 唔知道，我就唔知咁唔肯出嚟。 咁你入黃江囉，你入黃江囉。 咁你唔喺度留黃江嗰黃江嗰度唔肯啫啦，我估啦。但係呢啲呢其實呢我好想保持一個好好嘅狀態。 嗯。 即係酒唔係唔飲，咁食飯飲少少。 嗯。 睇完場藝可以搞下小影啊小豬嗰啲咁樣。 嗯。 啊咁樣俾自己個最 fit 嘅狀態去診佢呢， 嗯， 肯定仲好玩。但係佢入冇一次肯，嗯，肯出嚟㗎嘛。 咪試下入黃江囉。 下次會試下入啦。但我又想浸浴缸㗎嘛。 嗯。 浸個泡泡肉係仲開心啊！佢同表妹浸泡泡肉，因為佢就係癲噶嘛。因為試過一次 喺聖時堡都有浴缸， 係啊，冇泡泡肉咁勁噶。因為咧，如果我哋去 直沽池 啊，佢嘅呢 有個直沽池就爭啲嘅。 佢有啲泡咧，泡泡咧，真係多好多啊！因為你嗰啲按摩浴缸咧，佢， 嗯， 打啲泡咧係豐滿好多嘅。 咁，嗯， 同你就咁一個普通浴缸，唔係按摩浴缸。咁你啲泡唔多㗎， 嗯， 因為上次唔係未，我未試過未同啊，我都試過同阿表妹浸過㗎，啱， 嗯， 啱第一次，咁， 嗯， 佢都試過一次係 0.00 坐喺浴缸裏面坐入嚟㗎，佢都試過㗎，一下， 嗯， 坐一下囉，咁， 嗯， 佢都試過㗎，其實可能仲過癮㗎， 嗯， 不過跟住之後就冇唔好話佢啦，咁我佢每次都好自動攞袋啦，咁呢幾次我自動攞袋咗，我覺得我可以試下唔帶呢，我諗佢都得 㗎， 帶人唔好啦。因為咧上年咧， 嗯， 即係啲環疾幾撚勁， 嗯， 我有幾個網友都賴嘢嘅， 哦， 嚇唔帶多賴嘢嘅，咁啊 椰菜花嗰啲， 唔知道啊，總之就話，唔知點同老婆交代啊，咁嗰啲啦， 啊，有啲就佢朋友啦，又係啊，佢朋友啦，喺口爆就口爆就出事啦，口爆都有事啊，啊，即係阿羅小心啲啊，口爆唔帶袋㗎嘛，啊，人哋就係咁樣賴嘢。 咁你唱 K 出條女出，你都唔帶袋㗎啦。 咁啊係，即係咁講啦，得口爆密啊嘛。 咁啊 係，佢一日擔十幾個㗎嘛，大佬啊，啊，總之就啊，冇有安全啦。我要自己諗清楚啦，咁我都盡量剔自己係記得帶袋㗎啦。 嗯。 啊，咁啊，袋就平安啦嘛，係咪先？新年流流，係咪先？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啊，新年快樂啦，拜拜。 拜拜。